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以下落嚟呢一个钟头咧，将会系一个寻人启事啊！我哋喺度揾紧一位叫做黄嘉欣嘅女仔。如果你系黄嘉欣咧，立即打电话嚟啦！ 揾到啦咩？揾到好多， 揾到啦！ 但系其实。唔好喺度透露劇情出嚟。 不過嗱，真係冇，如果你係黃嘉欣咧，都唔使打電話嚟嘅。我哋冇開放到個熱線。不過就係想講咧，嚟緊我哋呢一個鐘頭啊，九點鐘到十點鐘咧，我哋一劇之本會講黃嘉欣呢一個電影啊，由劉偉恆執導啊。由刘伟恒同埋黄佩贤咧去做编剧嘅一套电影，咁啊呢套电影其实都几多人去留意嘅，因为其实近排好似都有呢一类型嘅电影都唔少啊，咁啊好似台湾有套《我的少女时代》啊，咁亦都有好多人咧攞佢嚟同你呢套香港制作嘅黄嘉欣去做比较添嘅。睇完呢一套戏。有人話好，有人話唔好啦。咁而我睇完咧，我講咗我感覺先，我覺得幾好睇嘅。兩位覺得點咧？ 我覺得咧，其實頭三分二我都幾中意嘅，真係。但係我就係覺得 最後嗰三分一出事。 係啦，我就開始覺得有啲問題啦。 有啲咩問題咧？係咪我哋留翻一陣？ 係啊，因為我又驚住 有三分一。 係啊，要揭露咗個劇情多啊。初講故事嘅時候咧，大家冇咁慾緊啊嘛。 哎呀， 冇乜影響我自己睇個戲係好 factual 嘅，即係一陣間中意，一陣間唔中意，一陣間中意，一陣間唔中意。佢有啲點子幾得意嘅，我覺得。咁但係碍于特别喺个古仔一啲嘅设定上面，我系觉得吓咁就去噶啦，吓咁就照嚟噶啦咁样，咁我就有啲特别啦，唔知系咪有少少职业病定系我自己即系嘅偏好嘅问题咧，就睇嘅时候有啲位就会开始翘埋手挨后咯。 系，我觉得呢个唔知系咪，我觉得系唔够细心啊，即系有一啲位咧，就係啦，你觀眾突然間睇嗰度會有個問號，而佢係冇處理過，咁樣係變咗成個故事，就算本身係幾好嘅，佢個題材各樣嘢，但係就中間有呢啲咁嘅位咧，令到嗰件事咧就唔夠好似唔覺得啊好好啊，即係去唔到嗰個。 呢個我覺得幾典型，經常睇一啲即係唔關大細製作事， 係唔關事㗎， 係關真係係個編劇同埋導演喺做嘅時候有幾咁細心，又或者喺。即如果在我的角度就是那個所謂編劇理論，你見到那樣東西是有問題的，但是你自己是不是 identify， 即是你說咦我發現到你有個問題而我真的要解決它，因為到最後都是四個大字而已，起承轉合，即怎樣為止不細心，就是可能他想了一樣東西出來做了，做了之後其實所有觀眾都等著一個我們叫 resolution， 即是到最後怎樣解決，那個所謂到最後怎樣解決不是一定要圓滿解決的，但是我們心裡面的問號想得到某個答案嘛，這個是平時即我認為很多時候看這些就是有陣時有少少故弄玄虛啊，或者懶有趣、懶得意、懶浪漫，但是不去解決它啊。咁呢個就是典型會有陣時見到的情況咯。 你可能看到的仲比較大啲，我看到的反而更加細微啲嘅位嚟嘅。其實係嗰啲其實可能同整個起承轉合都唔係太大關係， 但係咧 係可能點都諗到啲啦。咁但係咧就係、佢明明俾咗一啲嘅線索出嚟，你見到，但係佢係完全冇，即係我有陣時覺得係甚至係其實可能編導咧，佢係太一廂情願咗，佢甚至自己都冇懷疑過係嗰度會有問題，佢冇辦法抽離少少去睇翻，即係作為一個第三者咁去睇嗰樣嘢咧。咁嘅時候，當你作為一個觀眾而你入。比較冷靜或者比較有即係中意思考啦嘅時候，你就會 pick up 到呢一啲嘅位啦。而你發覺，咦，佢好似冇去 tackle 到喎，到最後就你就會覺得，咦，點解會你唔去理嘅咧？點解會 miss 咗咧？就會有啲咁樣嘅問題。 印象中睇過唔少咁樣嘅電影，而我腦入邊彈出嚟嗰幾套都係港產片嚟嘅，可能我睇西片又少啲咯，我唔知道啦。 但我都幾中意佢嗰個題材，或者係佢喺個電影入面呈現出嚟嗰個情懷。 係啊，絕對係。 即係可能係即係。身為一個 曾經都有過去 嘅 男 子係嘛？ 都有男係啦，係啦，冇錯啦， 有過去， 都有過 去一啲嘅夢想， 一個有過去嘅人， 即係喺成個電影睇嘅過程入面，都會有一啲諗翻自己嘅一啲經歷啊。咁我諗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共鳴， 有啲共鳴 係啦，有呢啲共鳴嘅時候，就會令到起碼喺我睇個戲嘅時候，我會幾中意咯。 我同意啊，呢啲我都中意㗎，只不過係等陣我哋真係討論到講咗個劇情之後，我哋再討論佢啲細位嘅設定嘅時候，就會開始見到個問題浮現咯。我估 好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講黃嘉欣。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今日同大家讲嘅电影剧本《黄嘉欣》啊，由刘伟恒、黄佩贤去编剧嘅。咁啊，呢两位即系两夫妻啦。咁呢一套电影亦都系刘伟恒佢首次执导嘅一个即系长篇电影嚟嘅。睇下究竟呢一个戏啊，我哋喺讨论下之后，会唔会觉得啊好啊，还是系有啲咩可以改善嘅地方啊？咁不过依家咧，未必所有人睇过个电影嘅。咁啊，麻烦阿初啦，讲一讲黄嘉欣呢个故仔俾我哋听下先。 我尽量讲啊，希望喺冇偏颇、冇 bias 嘅情况之下，我尽量简单咁讲我睇咗嘅嘢。咁当然我会有遗漏啦，我亦都时间唔系好多，我尽量讲啊。咁个故事一开始咧，我哋就见到有个女仔啦，就系阿梁咏琪饰演嘅，咁就搭船唔知去边度啦。咁到最后我哋发现佢就去咗平洲，咁诶周围同人哋讲咧就系我揾紧一个叫嘉安园啊咁样，咁就个个都唔知啦。咁啊直至到佢去到有一间咧西餐厅，无啦喺平洲度有间西餐厅，咁啊去到咧就有个男仔啊李克勤饰演嘅走出嚟就系话、咦喂小姐你揾咩啊？揾嘉安园唔知道，冇听过。喂一场嚟到。食啲嘢，飲杯嘢先啦，坐低啦，咁就基本上係逼佢，即係唔逼佢嘅，即係邀請佢咁啊，坐低啦，然之後攞嘢食，攞嘢飲俾佢啦，咁樣啦，咁跟住就係咁樣展開咗呢個故仔，但係一下子咧就時光就倒流咗，就去翻係好多年前，就1990几年咁樣嘅，就發現咗有一個 1992年 有個男仔啦，就係阿俊賢，就係由黃又藍飾演嘅。原來咧佢就係喺呢個嘉安園嗰度咧，就係佢個姐姐就係打理呢個嘉安園，咁就係一個即係你當係一個少少嘅茶居啊、小食部啊，賣下雞翼啊咁樣喺海邊咁樣有間咁嘅鋪頭仔啦。咁原來就係嘉安園係真正喺度嘅喎。咁隔離咁啱就亦都又新開咗有間真係西餐廳，話你高級西餐廳，話諗下啊有一個咁樣嘅高級西餐廳，就走嚟平洲呢度就話，我哋可以將平洲呢度變到好似長洲咁樣啊，就變成遊客區啊，咁啲外面啲人就會多啲嚟啦，咁樣咁基本上就想收購埋呢一個嘉安園嘅咁樣啦，咁就呢個就係有一個故事嘅前設，亦都因為時代嘅問題咧，呢個男仔咧佢其實好中意彈吉他嘅，佢周圍彈吉他唱歌俾啲人聽，咁所有人都因為覺得好難聽就走開咁樣啦，咁就佢家姐就又專登出個 call 機俾佢，就想揾到佢啊嘛，但係佢又成日掛住周圍彈吉他唱歌咁樣，就家姐要揾佢幫手嘅時候又揾佢唔到啊咁樣，到最後咧，但係呢個家姐亦都好得意啊，佢揾個 call 機俾佢，除咗係即係揾到佢之外咧，另外都有一番苦心，就係、是、喂你成日匿埋喺平洲，你都識唔到朋友，你出去周圍玩下， 識下女仔啦， 出去香港出去 識下女仔，最緊要就係出去省城啦，就識下女仔咁啦，就其實就叫佢出去。咁另外咧，佢都有一個朋友就係阿泰神飾演嘅。佢走嚟咧就同呢個俊賢講咗：，喂，我有兩張戲飛啊，你去睇戲啦，就叫佢出去醒嗰度睇戲咁樣啦。咁卒之佢亦都係好啦好啦，咁就走出去睇戲， 攞住個吉他， 係攞住個吉他，一個人係拿住兩張飛咁樣就走去，唔知換票證定係乜鬼嘢啦。總之就佢就走去個戲院度啦。 豪華戲院 點知一去到呢個豪華戲院嗰度咧，就睇中咗嗰個售票員一個女仔。咁佢見到個女仔就基本上係一見鐘情啦，然之後佢就走去睇戲，點知好衰唔衰咧？嗰個戲院就係原來係專做啲色情三級片嘅，咁佢走入去睇啦，基本上佢入到去真係瞌眼瞓嘅，咁啊瞓著咗咁啦。點知到戲院收工啦，收工人哋落埋閘啦，佢先至扎醒咗走出嚟就拍閘啦。好彩就係咧負責管事嘅呢個少叔咧走咗嘅同時咧，呢個女仔就走得唔遠啊，所以佢喺度拍嗰個鐵閘嘅時候，呢個女仔就聽到啦，然之後就喺度即係同佢傾咗一陣偈，跟住個女仔就。我去找阿邵叔回来啦，咁啊，找阿邵叔回来就开咗个铁闸出嚟。 咪等緊嘅時候，佢等緊小叔翻嚟嘅時候，係呢個最浪漫嘅片段啦。係 啦，佢就喺度，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佢喺度等緊嘅時候咧，小叔就話唔知去咗邊，我遲啲先翻嚟喎。咁啊，俊賢咧就彈咗一隻歌啦，即係所有人都話好難聽，佢嗰句彈俾女仔聽，女仔就覺得唔係啊，都幾好聽啊，有詞啊，填詞啊，你填埋詞應該幾好喎咁啊。咁啊，俊賢聽到之後就好開心啦，因為第一次有人讚佢啲歌好聽啦， 仲要靚女， 仲要係靚女，中意咗個女仔咁啦。咁啊，卒之阿少叔啊嚟到啦，咁啊開翻個鐵閘話俾佢走啦。佢就同呢個女仔咧，就喺個巴士站嗰度咧，就喺度等巴士。咁啊，以為係兩架搭同一個巴士，原來唔係啊。到最後個女仔上咗車啦，男仔就冇車上，佢話我冇車翻去噶啦，咁樣我就喺度等巴士嘅啫，陪你咁樣。然之後就佢就問個女仔叫咩名啊咁樣。啊，個女仔就話我叫阿欣咁樣，佢就介紹自己叫俊賢，仲將自己嗰個 call 機嘅號碼就講俾個女仔聽啦，咁佢就滿心歡喜啦，咁樣佢翻到去就同佢個好朋友泰臣飾演嗰個角色啦，就同佢講 喪坡， 係啊喪坡，我就見到個女仔啊，我知道佢叫咩名，叫黃嘉欣啊，因為我睇到個名牌啊嘛，咁樣。咁跟住佢就真係填詞填咗佢嘅歌啦，但係問題出現啦。第一佢係點樣揾翻個女仔咧？佢淨係俾咗自己嗰個歌機號碼俾呢個女仔，佢就揾唔到呢個女仔。咁佢就真係展開咗佢要尋找黃嘉欣呢個。 主要佢係去戲院揾翻佢嘅時候，發覺個女仔已經冇咗，係 啊， 即係 冇咗。所以佢就要尋找呢個黃嘉欣啦。咁啊，輾轉就亦都喺嗰個年代，我諗係特別興嘅，就係、是、打電話去電台度咧，就將個故仔講俾。 依家都興 㗎，電台。揾人係咪？咁就打咗去電台咯。咁電台節目主持人聽到之後，覺得係呢件事好感動啦，好想幫佢啦。咁就真係話，如果有人發現自己就係嗰個黃嘉欣，就請你打電話上嚟我哋電台啦。咁樣咁啊，卒之真係有女仔打電話上嚟喎。咁啊，電台節目主持人收到之後就打翻俾俊賢啦，就同佢講話：喂，佢叫你咧就係聽日喺呢個碼頭嗰度。就等佢幾多點咁樣啦，卒之佢就真係等咗一日一夜，由天光等到天黑。隔離負責唱，係真係唔係負責嘅，佢喺嗰度賣藝唱歌㗎，揾歌。佢係喂，你聽我成日咯，你都冇俾到錢喎，咁樣佢都冇嚟到啦。第二日卒之咧，佢又再嚟喎，呢個俊賢又再嚟，佢係攞自己嘅吉他出嚟開始喺度彈歌。咁啊，尹光當然覺得喂，兄仔你仲嚟爭飯 食？搶 地盤啊！ 咁喺爭執嘅期間咧，亦都有一個女仔出現咗，就係吳千語飾演嘅，佢就係話喂。我係喺電台度聽到個節目，然之後我打電話諗住嚟玩下你啫嘛，你仲喺度等緊啊，等咗兩日，你傻嘅，你唔會揾到佢嘅，點會有啲咁嘅男仔啊？都唔知幾多個黃金啦呢個世界，跟住就轉身走咗噶啦。其實 佢仲留咗一句説話，就係、是、你有耐性，你就逐個電話試下打電話去揾黃嘉欣啦。 係啦，咁啊，卒之呢個俊賢聽咗之後咧，第一佢好嬲啦，就係、是、有人咁樣玩佢啦，即係佢一片嘅痴心啦，可以話。咁第二佢聽咗呢句説話之後。佢真係翻去攞本黃頁，逐個揭，逐個打電話去揾黃嘉欣咁樣啦。卒之打打下咧，係揾咗唔知幾多十個黃嘉欣出嚟，而其中亦都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其實到呢度先知嘅，就係阿吳千語飾演嗰個角色咧，都係叫黃嘉欣，係因為佢打電話嘅時候打咗去呢個女仔度。咁呢一個黃嘉欣聽到就係第一佢捉弄咗呢一個俊賢啦，第二就係竟然呢個男仔真係咁樣打電話喎。咁到最後呢個女仔亦都唔知點解啦，我睇嘅時候我唔知點解嘅，佢就到最後佢真係揾翻俊賢，而且係幫佢一齊揾黃嘉欣。咁第一樣嘢做咩啊？翻去戲院啦，係咪？走去揾阿少叔啦，因為阿俊賢之前做過㗎啦，呢樣嘢就不果啦，真係得唔到一個答案啦。咁縱然喺個過程入邊，佢一路揾阿黃嘉欣打咗咁多個電話之後咧，仲有一啲趣事嘅。第一就係中間試過揾到個私家偵探嗰個私家偵探幫佢查，好出名，都係叫黃嘉欣啦。咁跟住咧，佢亦都打電話，唔知點解就打咗俾阿泰臣飾演嗰個喪坡。原來阿喪坡個中文全名都係叫黃嘉欣啦，即係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就聯繫咗一紮嘅黃嘉欣。咁那邊雙咧，呢、這個吳千語飾演嗰個黃嘉欣咧，其實喺呢個途中咧，就應該係佢鍾意咗俊賢。到最後呢一個吳千語用盡佢嘅方法，就想辦法令到阿少叔幫佢啦。其中就係話提議過，喂。咁經理室入面應該有所有員工嘅資料，咁我哋入去經理室入面偷啦咁樣。咁卒之亦都係偷唔到嘅其實，但係到最後咧，佢somehow就可以話係感動咗少叔啦。少叔咧就係、是、執到一樣嘢，就係、是、執到嗰個名牌。咁上面就寫住一個名啦，就叫做阿欣。佢話全個戲院啊，到咁耐以嚟都係得一個叫阿欣，所以呢個一定係佢嚟嘅。咁呢個名牌就俾啊吳千語飾演嘅呢個黃嘉欣就攞咗啦。咁但係咧，佢見到之後咧，就突然間就好驚訝啦。咁點解咁驚訝呢？到最後佢就真係去揾阿俊賢，就話俾阿俊賢知，就係、是、原來嗰個名牌上面咧，一直都唔係黃嘉欣，就係、是、黃安欣。 呢、這個時候俊賢亦都受到一個好大嘅打擊，就係、是、佢原來一路揾緊嗰個叫做黃嘉欣嘅人，根本就唔係佢揾緊嘅黃嘉欣，因為根本唔係黃嘉欣啊嘛。 佢根本應該係揾黃嘉欣， 係 啦，揾錯咗。 第二咧就係、是，就算你點樣打個電話簿，你打曬都好啦。嗰、那個黃嘉欣未必佢自己有登記，亦都未必係佢阿爸登記噶嘛。嗰、那個名字你淨係打姓黃嘅又如何啫？即係佢就發曬矛，繼續去打佢嘅電話，想辦法去揾呢一個黃嘉欣啦。 黃安欣， 黃安欣 係啦，揾嗰、那個其實係要揾嗰個人，其實係黃安欣啦。到最後吳千語好激動，就係話你一路喺度揾黃嘉欣，黃嘉欣咪喺你面前咯。即係點解你唔可以接受啊？如果你到最後真係揾唔到，你要揾嗰個黃嘉欣啦。我咪就係黃嘉欣咯，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呢？即係其實佢一路個諗法就係咁啊。但係無奈地呢、這個主角俊賢咧，就係、是、一路都仲係掛住嗰一個佢，即係可以話係念念不忘嗰、那個啦，叫做乜嘢名都好啦。佢亦都喺吳千語飾演嘅呢個黃嘉欣身上面得到一個最大嘅打擊，就係、是、根本佢揾緊嗰個係一個佢點都唔會揾到，因為佢一路揾錯咗嘛。但係另外一件事件那邊雙咧，就係佢屋企嗰個鋪頭咧，就係、是、其實一路隔離呢一個咁樣嘅西餐廳，一路都想收購佢嘛。同埋喺佢凡咁多個眾多個黃嘉欣之中咧，亦都有一個咧，就係、是、有一個吉他嘅老師教吉他嘅老師，咁同佢亦都即係咁樣扣上咗，亦都係走咗嚟平洲呢度。點知呢個吉他老師係識咗佢個姐姐， 即係中意咗 劉美君飾演嘅誒，咁佢哋兩個亦都即係相戀啦。而到最後咧，呢、這個吉他老師亦都係提議，不如你跟我去英國啦咁樣。咁呢個姐姐其實係好開心嘅，佢飲到醉曬咁啊！但係第二朝早咧，佢就同阿俊賢講：你同我攞翻隻戒指俾阿黃嘉欣啦，即係嗰個吉他老師又話有施納文飾演嗰個黃嘉欣啦，咁啊俾翻隻戒指佢。咁佢其實亦都明白到自己個姐姐係即係中意嗰個吉他老師，但係佢礙於因為佢要照顧佢細佬啦，即係照顧佢自己啦，亦都係因為呢個家安員嘅問題啦，所以就走唔到。到最後佢係竟然毅然咧就立咗嗰份契咧。就走去西餐廳嗰度，就話我可以賣俾你，但係有一個條件，就係、是、繼續賣我嗰啲蝦醬、 蝦醬雞翼、 雞翼。咁人哋西餐廳，我西餐廳我蝦醬雞翼，但係到最後都成交咁樣啦。即係如是者呢、這個家安員亦都賣咗俾西餐廳啦。咁所以佢喺咁多重嘅打擊之下，佢一路都好唔開心嘅。佢又賣咗佢嗰個家安員啦。而到最後，吳千語係做咗一樣嘢嘅，就係佢咧就係、是、無啦啦有一日咧就係、是、想辦法聯絡曬所有佢曾經揾到過嘅黃嘉欣，即係好似有九十幾個嘅一齊啊，就喺平洲呢度咧就搞咗一個 party 咁樣啦。之後就係一個聯誼會成立咗，即係黃嘉欣聯誼會咁咯，我唔知咩啦。咁就係全部同名同姓嘅黃嘉欣就喺埋一齊，就一齊多謝。如果唔係呢個俊賢嘅話咧，佢哋就唔會原來認識到咁多即係同名同姓嘅人啦。咁佢哋又好開心，即係慶祝有件咁嘅事啦。但係同時間呢個俊賢亦都唔知道無啦有咁嘢成立啦，佢嚟到佢都唔知多謝好定係點好啦，但係佢就唱咗隻歌出嚟，就係佢話黃嘉欣其實係有隻歌嘅，就係佢當日係隔住嗰個鐵閘唱俾黃安欣聽嗰隻歌咧，佢其實真正嘅歌詞係咁樣嘅，佢就成首歌就唱咗出嚟，大部分人都好感動啦，即係下面嘅人真係都好希望到最後佢可以揾到呢個女仔啦。我估除咗吳千語飾演嘅黃嘉欣啦， 其實嗰班人係可能唔知道佢係而家揾錯咗， 應該唔知嘅。 總之大家好開心咁樣，因為大家互相識咗，係即係 想佢可以 都想夢想成真啦，都希望佢咁樣。 咁就係一紮咁樣嘅人就咁樣團結起嚟啦。咁但係到最後好不幸地，其實呢個俊賢咧都係揾唔到佢想揾嗰個女仔嘅，而佢同阿吳千語嘅呢一段感情咧，到最後亦都冇特別開花結果啦， 即係冇交代啦， 係啦，冇特別交代啦。而原來一開始，阿梁詠琪飾演嘅呢個女仔究竟係咩回事咧？佢中間喺個電影中段都有出現過嘅，就係佢揾到有一個另外一個阿叔啦，咁就話俾佢聽， 呢個係泰神嗰個爸嚟， 係泰神嗰個爸嚟嘅，就佢一路都冇翻過嚟嘅咯，佢好耐都聯絡唔到，我聯絡唔到佢嘅，佢來唔來會出現咁啦，聯絡唔到佢㗎啦。咁樣，咁我哋先知道到最後，原來阿梁詠琪飾演嘅係邊個咧？就係、是、黃安欣咯，就係佢經過咗咁多年，因為嗰隻歌突然間 hit 咗喺網上面，咁啊跟住先聽到件咁嘅事，然之後佢走嚟平洲想揾到俊賢嘅時候咧，但係已經過咗好年，而黃安欣佢自己亦都有一啲嘅感情問題啦，同佢自己嗰個男朋友啱啱就鬧交啦咁樣，咁啊但係佢嚟到平洲聽咗成個故仔，知道發生咩事之後咧，咁喺佢走嘅時候，佢就睇到一封信，就係、是、當年啊，講緊係1992年寫嘅一封信，就係、是、由俊賢。 然寫俾佢嘅。咁啊喺呢封信入面咧，俊然就係即係就講咗佢嘅心跡啦，就係話唉，我唔知道到最後會揾唔揾到你，你會唔會睇到呢封信啊？但係唔理我哋到最後有冇機會相遇都好啦，我都係其實係中意過你嘅，就係、是、有件咁嘅事啦。 希望佢快樂啊！係 啦，咁啊睇到呢封信之後，佢就即係突然間有一個釋懷咁樣，可以話到最後咧，佢喺咁樣嘅心情之下，就打電話俾佢而家嗰個男朋友，因為佢同佢男朋友就鬧交噶嘛。到最後搭緊船翻嘅時候就我唔理啊，你要氹翻我，你快啲諗辦法氹翻我咁樣，即係可以估計佢兩個其實就即係到最後我應該冇事啦咁啊。咁到最後就時光倒流咗，就去翻啊1992年幾年之後咧，呢個俊賢咧即係可以話 變翻個白領啊， 係變咗個白領。咁點知佢有一日咧喺個巴士度咧，係遇翻佢呢個夢中情人呢、這個黃安欣咧，其實係喺個巴士度見到佢上車坐咗喺佢前面嘅時候，佢一路坐喺佢後面咩都冇做到。直至到最後呢個黃安欣起身落車啦，佢都咩都冇做到， 即係放棄咗呢個， 佢放棄咗呢樣嘢，而到最後個故仔亦都深刻喺呢度就完結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戲劇就有佢。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翻到嚟呢個尋找黃安黃嘉欣嘅過程啦， 咁啊，搞錯曬啦， 係啦，黃嘉欣、黃安欣呢、這個都幾特別喎，因為即係你留意翻咧，俊賢同埋佢家姐，佢嗰檔嘢叫咩名字？就係叫嘉安園。我諗就係因為佢對得個嘉字同個安字太耐啊，所以佢一望個名牌嘅時候，個安字都當成咗個嘉字。咁呢個亦都我諗係我唔知編劇定係導演啦，佢去設計嘅其中一個細微嘅地方。咁但係我睇到成個嘅電影嘅時候咧。個感覺一開始其實覺得有啲老土嘅，即係嗰種嗰個橋段或者啊，但係睇落我都會去追看，或者唔會覺得話太反感啊，太涼啊，太悶啊嗰種感覺。我個人嚟講咧，都會幾中意呢個電影。 喂，我想問下咧，我唔知係咪就我一個人會咁諗咧，即係我係咪我睇得太多呢啲偵探片咧？即係你哋會唔會諗咧？嗱，佢就係、是、其實佢同個女仔就係嗰一晚啫，係嘛？咁你想揾翻佢，你一定會諗其實你嗰日做啲咩嘢？其實一條好大線索就係佢喺嗰度等巴士啊嘛。咁嗰條巴士線就係佢翻屋企噶啦嘛。佢咁夜，因為已經差唔多尾班車啦嘛。佢話咁。點解佢唔喺呢個方面去著眼呢？其實成到佢都冇做呢樣嘢。嗱，我覺得如果係淨係男仔，可能佢都真係傻傻地唔會諗到啲嘢。但係到最後個女仔嚟幫埋佢嘅時候，都冇人諗到呢樣嘢，我就覺得係即係點解？ 唔夠你醒啊嘛， 都唔係好醒，就需要噶啦嘛，係咪？唔係，我覺得如果咧，我有陣時會諗係咪因為呢件事就係成日好似都係講話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啦咁樣，係咪因為佢當時個呢位導演啦，劉慧恆啦，可能係真係自己。都試過咁樣嘅，咁但係佢又真係冇去諗到啊，要揾巴士線啦。但我覺得唔緊要嘅，因為你作為一個導演，你要將佢建構為一個成個完整嘅故事咧，其實你都要有少少係真係你要可以抽離翻少少，從一個旁觀者去睇翻，有一啲嘢你可能自己覺得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從一個理性啲嘅角度，其實係咪都會諗到嘅咧？如果你仍然覺得係冇問題嘅，咁其實係有少少一廂情願咯。咁嗰個觀眾佢好似仲行得快過你，仲諗多過你，而你又完全冇 tackle 過呢個問題。咁同埋你會諗呢樣嘢，只要佢唔係喺一個巴士，如果佢係同佢陪佢等的士站啊，咁呢句就已經冇咗呢個問題嘅，可以。咁係一啲少少嘅調動，其實就已經可以令到呢、這個，如果你話瑕疵，可以冇咗呢個瑕疵啦。咁亦都唔關你製作個 budget 上嘅事啦。咁但係咧，就係、是、我就係覺得係咯，我一直諗點解佢唔行呢？揾呢？我睇緊嘅時候已經有呢個諗法，但係冇啊，就算我偵探都冇從呢個方面去諗過。 我覺得即係我唔想咁講，但係我咁樣講咗先啦，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好一廂情願啊，其實好極度一廂情願。你講嗰個巴士嗰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同埋吳千語個角色中意嗰樣，我覺得嗰件事係好一廂情願嘅。點樣嗱？當然啦，你話喂咁、那個男主角都可以見一眼就中意咗黃安欣咯，點解唔得啫？係咪先？咁你可以咁講啊，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嗰條主線嘅鋪陳咧。 其實好早係去咗吳千語嗰度噶啦。其實我作為觀眾，我好多時間咧，我係走咗去睇吳千語嗰度啦。我仲未討論邊個係主角啊，即係呢個我哋等陣有需要我哋再去討論。咁但係吳千語嗰條線嘅鋪陳咧，我而家嘗試將吳千語嗰條線抽出嚟，究竟係咩呢？第一，吳千語第一次出現咧係佢聽到收音機。第二，佢第二次出現咧就係、是、去到喺個碼頭度啦。第三，佢再出現就係呢個俊賢打電話打到俾佢喎。跟住第四就已經係吳千語走去揾阿黃有蘭 ，OK， 就一件咁嘅事。佢去到邊一度，佢開始中意咗俊賢咧？嗱，我唔係話一定要好清楚 define， 因為好老實講喺日常生活我哋都唔係咁樣嘅，我哋唔係好清楚 define。但係佢呢個故仔呢個人物咧，而家嗰個定位咧係好奇怪噶。 但係我又好明白呢條線喎、啊，反而咧， 唔係明啊，梗係明啦、啊。我睇完之後，我唔係話唔明啊。但是如果我哋是編劇的時候，我喺度諗呢條線點樣鋪、點樣擺法，會再幫到個戲多啲。 其實佢而家有曬個元素，佢點解會中意佢？已經好夠啦。因為你諗下，你作為女仔，你第一下你走去笑人哋、去玩人哋，即係人哋係真心，你以為佢係玩啊，你走去玩人哋，然之後你發覺，咦唔係，你俾咗個意見出嚟，你諗住玩佢，佢真係打到嚟俾你。喂，嗰下其實你自己會有內疚。即係我諗由內疚開始玩咗佢咁耐，我係咪想去幫翻佢咧？其實我覺得由呢度咧，其實嗰個元素係有曬喺度，只不過你話如果可能唔明白，再要加多少少嘅，咁你可能係我唔知道可以點樣加翻少少，加多少少嘅一句兩句拉屎俾吳千語去 before 去揾佢啊，定係點？但其實佢本身要嘅元素咧，其實已經夠噶啦，我覺得。然之後佢哋兩個開始咗，但係佢都未第一次去到幫佢就話中意佢嘅啦，未必係喺嗰度開始嘅。但係當你又見到呢個男仔咁可愛，又即係咁傻，係咁中意一個女仔，其實已經足夠佢，即係佢相處咗之後要點樣中意咁嗰個就好容易理解啦。 可能係啦，亦都可能係因為從來冇女仔因為咁樣中意我啦，所以唔係覺得幾陀啦。 即係妒忌佢啫， 佢啊，依家 唔識咧，主要係唔係？但係因為嗰個角色嗰個設定，我認為咧喺成個入邊，點解佢唔係？anybody 啊，咁當然佢需要叫王嘉欣啦。而家睇嚟喺佢入邊，佢需要叫王嘉欣，但係佢點解要咁樣設定？而咁樣設定之後，點樣幫到個戲咧？先至係我最大嘅問題。 佢我反而覺得佢處理王嘉欣呢個角色，即係吳千語呢個角色咧，其實比處理黃又藍嘅角色仲嚟得好啊！我覺得。 咁就係問題。 因為咧個女仔點解要叫王嘉欣咧？對個女仔咧係反而我明白佢咧，就係、是、佢會覺得慢慢一路落，當佢陪住佢一路揾。而佢自己又係，所以佢咪有一幕咧、就是，就係黃又霖係咁嗌黃嘉欣你喺邊度啊？然之後吳千語我喺呢一度啊，即係佢就慢慢覺得好似好有緣嘅喎。其實呢樣嘢係咪你真係揾緊一個叫做黃嘉欣嘅？我自己就係黃嘉欣，而我又真係中意咗你，咁我又成日喺你身邊。如果嗰個人就似乎好一直都揾唔到，咁其實係咪個上天就係擺我喺你其實要揾嗰個係我咧？咁即係喺個女仔嗰個心態，我好明啊。所以到後邊佢發覺原來佢要揾嗰個係黃安欣咧。個女仔嗰個點解 hesitate 唔想俾佢，即係嗰種自己嘅矛盾咧，其實係好容易捉到啊，反而。但係係咯，我就係唔明黃又藍啊。如果落到去嗰度咧，就係、是、嗰個位，點解佢會覺得揾錯咗個名咧？其實唔應該開心嘅咩？我喺度諗，因為你終於知道點解自己揾唔到，原來揾錯咗啊嘛。咁、你要重新再揾多一次，其實已經冇咁難噶咯喎，因為你又已經有個 DJ 嘅聯絡啦，係咪？又有個偵探幫你啦，係嘛？咁其實你重新打過一次電話，即係唔係咁難咧？點解係會喺？嗰度好似佢喊曬啊！即 係演員真係難做啊！ 係啊，我都完全唔明，我唔明佢嗰個轉係點樣嚟啊！我就去到嗰個位開始，我就好 detach 開始睇呢、這個。我即係到佢就成班黃嘉欣喺度慶祝嘅時候咧、我心諗我係黃又藍，我真係想講你真係攞景嚟贈慶啦！我其實要揾黃安欣，即係咁樣，咁我就。唔明白，但係其實佢戲本身咧，其實係擺咗個位係佢係為咗個家姐而放棄佢呢個理想噶嘛。我就唔明點解佢要將呢個轉名嗰樣嘢又擺到好似係其中一樣。 轉邊個名啊？ 即係轉咗黃安欣嗰、那個，佢發現係改，即係錯名，係嗰度好似對佢其實都有一重打擊，好似係兩樣嘢一個搭上去咁、其實我就覺得唔需要啊。如果你純粹或者我而家咁諗，佢其實知道一轉咗名，佢其實係開心嘅，因為佢知道可以重新啦，佢即係更加 positive 去揾。但係佢發覺佢家姐就係嗰場戲，佢見到佢家姐好開心嘅，明明去英國，但係之後第二日放棄嘅時候，佢喺佢嗰度，佢先至即係要成長啊，因為佢自己要獨立。咁佢為咗佢家姐，佢先撕爛曬，佢再要去揾黃安欣嗰啲嘅新嘅單張或者，然之後去賣咗個契。 等佢家姐可以放心走。咁、我覺得呢個反而係一個更加你明白佢自己係有意識放棄個夢想去成全佢嘅家姐，然之後成長嘅一樣嘢。反而而家我就睇唔到佢點解喺嗰個轉變由黃嘉欣變成黃安欣嗰一樣嘢係咩咧？ 但我又覺得係正常地會有灰心或者係未知去到嗰種崩潰嘅狀態嘅，但係嗰種難過同埋傷心喺咁耐以嚟嗰種努力，即係我哋都可想而知，其實佢一直以嚟係幾咁用時間去揾黃嘉欣呢一個人，但係到最後發現原來之前嘅全部都係徒勞係白費嘅。 但我想講咧，其實佢所謂嘅努力咧，其實一個暑假都未夠喎，即係講緊係個幾月嘅事嘅啫，即係佢當初佢要話自己係我要揾到。一定要找到他為止那種豪情壯志，其實他到最後堅持了，只不過是是不是一個暑假好像的時間都不夠這樣就要放棄，那會 不會他那一刻都沒有說要放棄的，只不過是當他發現自己是徒勞無功那一刻來講，那個打擊是大的，亦都未至於說很理性地會立刻想到啊，其實我之前都聯繫了很多人，有私家偵探有誰誰都可以繼續幫我，其實那一刻那個打擊是依然是對於他的角色很有影響的。 我覺得可以有啊，但是那個我都同意 Lucretia 的說法是現在不是挺合理的， 是 即我們說了一萬次情理之內意料之外，那個位置他有打擊是情理之內，但我意料之外是他怎樣的行為嘛，現在我真的意料之外，因為其實不是挺合情理的， 即是立刻打電話還 是什麼，他打電話沒問題，那個位置沒問題，因為他突然間有個情感要發洩嘛，他那個情感要發洩，他那一下就是 我要做一些事情，然之後令到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緒，這是正常的行為的嘛，他突然間有個很大的情感，但他現在就是 我做一些事補救，我覺得那件事不對，我做一些事補救，在這麼大的 emotion 情況之下，他拿著那個電話補救繼續去打電話，其實只不過是在導演和編劇的手法上去展現他當下那個情感而已，那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 OK 當他理性下來了，下一步他怎麼做，這個才是我們想繼續去追這個人物，我們想知道下一步怎樣發生下去的故事嘛，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嘛，我們想看情感，這個是一定的，那一下其實編劇導演是做對了的，就是哎呀，他有一個這麼大的打擊，那個女仔好，我應不應該告訴你，因為你要記住她拿到個名牌寫著黃安欣之後，她不是立刻哎呀我找到了，原來那個女仔不是叫黃嘉欣，你找錯了，我們再找過了，如果是這樣可能那件事更簡單直接，但是呢現在編劇我將這件事我翻回編劇到，因為件事是她現在鋪排了一件事，她花了這麼多力水去找這個黃嘉欣之後，她發現原來這個黃安欣好啦，究竟呢一个黄嘉欣吴千语饰演嘅究竟谂乜嘢啊？佢谂嘅就系系啦，佢攞住个牌死啦！我而家就系希望佢到最后揾到嗰个黄嘉欣，佢揾唔到真嗰个黄嘉欣，我都仲系黄嘉欣嘛，我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第二，哎呀，佢做咗咁多嘢之后，佢应该会有个好大嘅打击，我好惊，我唔知应唔应该俾呢样嘢佢睇啊？其实。編劇導演想刻畫過係一樣咁嘅嘢嚟噶，俾咗佢之後，好啦，俾咗個男仔之後，佢亦都真係捉住阿俊賢，同佢講啊，吳千語捉住咗阿黃有藍，同佢講話，我咪係黃奸啦，你揾咗咁耐，我咪喺度啦，點解你不如你放低嗰樣嘢啦，你唔使受咁大嘅打擊噶，我又咁中意你，其實即係我哋可以喺埋一齊啊，咁其實係一個咁嘅故仔啫嘛。好啦，呢一度我唔認為有一個太大嘅問題噶，嚟到呢度，因為其實編劇花咗好多心力去寫黃嘉欣、吳千語嗰個角色，佢一路係花心力去咗呢度。 即係佢喺嗰場戲其實係睇。吳千語個角色， 冇錯，而呢一個就去到我講認為呢個戲嘅其中一個癥結啊，個癥結就係個主角究竟係想寫吳千語個角色定係黃又藍嘅角色？我諗冇人會反對，其實編劇一開始好明顯有好大嘅心力係去寫黃又藍嗰個角色阿俊賢 嘅。我就係覺得個問題係咧，因為佢係自己啊，佢太即係變咗佢黃又藍條線咧，佢係太自己嘅嘢， 冇錯， 所以佢反而冇辦法係抽離少少去睇翻呢條線，其實係有啲嘢可能需要補啊，或者係。要怎樣去親真實轉為一個真係完整的人物的時候咧，佢要怎樣去再話俾觀眾聽合理嗰樣嘢？但係吳千語嘅角色似乎就係一個真係去寫出嚟嘅角色嚟嘅，咁所以咧佢會反而咧，我哋會睇到多啲即係吳千語嗰種掙扎，佢嗰個情感嗰個轉變係嚟啲乜嘢嗰樣嘢，好似反而仲清楚啲。 所以點解喺我嘅角度立場，我又搬翻四隻大字出嚟，又係起承轉合，又係喺呢啲角度去諗嘅時候，其實我見到最簡單嘅，即係話如果我攞住呢個劇本喺手，我會點搞呢？即係其實兩個大諗法，一就係我真係喺吳千語個角色嗰度落墨，由嗰度開始做。 可能成件事仲簡單直接咗㗎，即係有一個女仔突然間喺度，我叫黃嘉欣，我聽到有個電台節目話有件咁嘅故事，然之後話叫如果你係黃嘉，你打翻電話上嚟，嚇咁搞笑呢啲人，咩人都有喎，真係打個電話去搞下佢先，玩下佢先。如果我由呢個古仔咁嘅切入，由佢嗰度去睇咧，可能個古仔仲更加有趣啊！佢唔使花咁多墨去寫咗阿俊賢嗰個角色，然之後咧，其實你埋唔到尾啊！而家，因為俊賢嗰個角色個起承轉合，我而家翻返轉頭講起承轉合，因為一開始我哋喺咪後都講過，喂個轉係咩先？緊件事件係咩先？件事件係講緊黃又藍飾演嘅呢個俊賢，佢想揾到黃嘉欣。而在中間他發現原來他一直在找個黃嘉欣，他找錯了，到他要面對一個生活上的掙扎，他決定放棄他現在的事，到他真的遇到他那個夢中情人在個巴士上面的時候，他放棄了，即係呢一個，我認為是佢其中一個最實際最大的轉嚟㗎。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可以拗嘅就係、是，佢喺當日佢決定賣咗嘉安園，佢決定要俾佢家姐去英國，佢決定要自己獨立啲啦，要大個啦，要成長啦。呢、這個係佢個轉變個最重要嗰個 point 嚟嘅。到最後佢遇到真正嗰個女神啊，黃安欣嘅時候，佢點樣做呢？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展現，佢已經轉變咗之後，佢點樣執行，就唔係實際嗰個所謂嘅 climax 嚟嘅，就唔係嗰個所謂嘅高潮嚟嘅。即係呢個故仔嘅最大嘅高潮，應該係呢個人物嗰個最主要轉變。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喺成個鋪陳入邊，即係究竟如何佢嚟到呢一個位啊？而家就係嗱 ，Lucretia 提咗嗰個巴士嗰個位啦。即係我亦都提出嘅就係佢知道咗嗰個原來係黃安欣之後，佢究竟執行咗啲咩啦？到底佢生活上有一個幾大嘅掙扎啦？到底係由一開始佢家姐已經係啊，我都唔知道應該叫你喺鋪頭度幫手，定還是叫你出去識女仔好啲？因為兩樣嘢對佢嘅人生都好似係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嚟，佢應該要做嘅。究竟佢個掙扎喺邊度啦？究竟佢處理緊啲乜嘢咧？然之後佢只係短短一個暑假面對咗呢件事之後，遇到有個好中意佢嘅女仔，都幾好啊，唔知如喎，大佬係咪都幾好啊？都踢到佢落啊！但係佢唔要佢，佢依然係好 stubborn。好死硬一邊頸，就係佢個女神就係嗰個女神㗎啦，係咪？咁呢個事件我就覺得有好多嘢係編劇一廂情願而導致個演員都好難做。 其實即係我覺得絕對係可以用黃有藍個角色係做主角嘅，因為佢嗰條主線其實我哋就係睇到係 講佢成， 唔係黃有藍個角色，因為佢其實係睇到佢其實就係要睇佢個成長 啊 嘛。佢點樣放做最後係放低咗自己嘅夢想，即係為咗親人又點樣啦？即係呢個就係成長嘅過程啦。你要放低自己嘅回歸現實啦。即係其實咁講時講咧，其實呢個戲都有啲似我哋上次講嘅《旺角卡門》，佢係令到一個離島咧，就係、是、一個好似世外桃源咁，城市咧就係、是、一個現實嘅地方，都係做咗呢一個樣嘢。咁但係啦，我哋會見到就係、是、其實你睇到個戲主力其實係想講呢件事，但係而家就係冇講好呢一樣嘢，就係絕對係因為佢可能自己太係自己嗰樣嘢咧，反而就係即係冇覺得需要講，可能佢自己真係好模糊啊，係當時都冇話一個好 critical 嘅，即係就係、是、呢個位置我轉啦，即係冇一個。一個咁 dramatic 嘅嘢，或者但係當你要將佢化成一個真係戲去俾人睇嘅時候咧、你要係你要改編嘅時候，呢一個你唔可以太執著話，即係真實真係咁嘅喎。咁你會變咗就係自己只可以明白自己，就係、是、你冇辦法將樣嘢放到出去俾觀眾每一個睇嘅時候都會明白你究竟經歷緊嘅係咩，或者 逢係嗰啲人話：哎呀，真實真係咁我都叫佢咁，你打開窗得啦，你唔使打開電視機啦。你唔使去戲院啦，你打開窗個咪真實咯。即係我哋好老實講，我從來我哋都提過嘅喺我哋節目，即係逢係嗰啲人物傳記、真人真事改編嗰啲，改編係重點嚟嘅。我哋嚟係想睇戲嘅，即係呢個係你可能覺得我哇，梗係啦，你係戲劇嘅，你做戲劇，你梗係乜嘢都覺得要 dramatize。但係個問題係，你如果想係記錄嗰個事實嘅話，不如你係。可能是 documentary 啊，就算是 documentary 都不是沒有戲劇性的，寫小說都不是沒有戲劇性的，因為我們不是想你記錄一件真實的事嘛。如果你真實的話，你寫本 logbook 給我，真是好像人家飛行日誌那樣，今日幾多點我 check 了個飛機，今日幾多點我起飛，在哪裡有一個引擎故障，然後我在哪裡下來，那那樣東西是沒有情感的嘛。我們看戲是想看情感，這個是肯定的，而在這個方面你說想看情感的話，這個其實交代得不差的，即係佢嗰個情懷情感，我覺得做得幾好，有幾個 point 我覺得係值得讚㗎。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阿邵叔 同埋黃嘉欣個婆婆啊，好似 啊，細妹係 啦，黃細妹到最後咧，黃嘉欣到最後係孭咗，因為佢去嗰個老人院嗰度想揾到黃嘉欣嘅時候，發現唔係嗰個黃嘉欣，但係佢結識咗呢個黃細妹，但係到最後佢發現，哎呀，原來呢個就係當年嗰個故仔咧，佢將呢兩個人 line up 咗，令到佢哋到最後個生活得到某一個圓滿，嗰個我好感動噶，嗰個 或者佢其實都係一個對比嚟嘅，即係嗰個少叔真係等咗三十幾年嘅時候就有機會等到啊，你黃有藍咧，即係一個暑假已經放棄咗。 啊、 所以你就 係 咁，即係最後點啦？但係即係就係可能，即係有少少呢樣嘢。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其實就算你話佢係黃嘉欣，即係吳千語個角色咧，其實佢而家到最後都係冇咗個味㗎， 冇咗， 即係佢而家變咗就係你會見到個編號係佢擺唔知點樣擺嗰樣嘢啊，所以佢 其實到最後有一張相嘅啫，淨係我到最後好似喺佢哋回憶定咩，係睇到有一張就係喺黃嘉欣咩聯誼會成立嗰度有一張全體大合照，嗰度就有吳千語喺度，但係 咁你當然唔知道代表咩 係啊，係冇一個好完整咁去講到究竟， 因為佢亦都可能交代唔到，唔知點樣即係真實嘅故事。 但我哋就想像到，我就會想像到，應該就係黃有藍嗰陣追出去，跟住就追翻阿吳千語翻到嚟，跟住先影到嗰一張大合照。我會咁樣去聯想咯。咁佢哋個故仔可能就會係咁樣啫。 同埋我覺得亦都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黃有藍既然你有吳千語呢個角色係黃嘉欣，咁其實黃有藍對佢之間其實係有冇一啲掙扎？而家係完全好似真 係冇 黑啊！係啊，而家冇啊，所以。變咗嗰個微妙嘅各種嘢咧，其實係好少啊，所以變咗黃有藍個角色係你覺得，如果佢真係純粹追住個女神咧，我就所以點解覺得佢嗰度點解要咁慘啫？就有少少呢樣嘢。 因為我諗呢個係牽涉到一樣嘢，就係編劇本身放唔低嗰個所謂嘅真實，又或者佢喺度美化緊嗰個真實。佢美化咗個真實之後，佢包裝咗用某一個手法俾我哋睇，俾我哋睇某一面之後咧，佢唔敢再去 investigate。嗱，呢個係我一個假設嚟嘅啫。咁而我個假設就係話，你諗下黃有藍呢個角色，佢一路追住呢個女神，而個結局你記住係咩啊？結局係有另外一個黃嘉欣好中意佢，靚女嚟嘅，佢唔要，到最後佢係孤家寡人，我哋唔知道佢到最後點樣嘅。而我哋喺個戲入邊睇到嘅就係去到嗰個位，喺1995年佢遇到黃安欣嘅時候，佢放棄咗，佢冇 可能佢已經同我，可能佢都已經同我黃嘉欣一齊，所以佢。 當然有可能啦，但是編劇專登冇喺度寫咯。而呢一個是我哋去經驗黃有藍嗰個角色嘅時候最有趣嘅嘢嚟噶嘛。佢遇到一個女仔，佢一路揾希望揾黃嘉欣，佢揾到一個黃嘉欣好中意佢，亦都係索女嚟嘅喺佢面前。但是佢點樣選擇呢？佢有冇一刻動過情？有冇一刻對住面前嘅呢個黃嘉欣，佢有少少中意佢嘅咧？完全冇刻鑊過，佢唔敢掂啊！佢掂都唔敢掂啊！而到最後佢見到黃安欣嘅時候，佢亦都唔想令到呢個男仔咧係，哎呀，佢原來係真係傻瓜嚟嘅。而到最後佢遇到黃安欣，佢就繼續係一咁樣中埋佢啦，因為佢成長咗啊嘛。而呢一個最大人情味嗰個位咧，佢就係、是。跳過咗佢唔敢去寫咯，我覺得係。 但到最後佢去追出去揾林千語嘅時候，係咪都代表或者我哋可以咁樣去形容，就係佢去決定揀吳千語個角色。 咁我就覺得更加奇怪，因為你中間全部都冇中意過佢嘅，咁你係突然間呢下係咩嚟呢？即、就、係、是、我覺得，所以佢唔寫咯。因為如果佢突然間寫佢哋話兩個美好，你更加好奇怪啊！點解佢嗰條線你前面一定要調啊？如果係咁，因為你唔可能完全一直都唔係完全中意，即、就、係、是、明明當你朋友，突然之間因為你搞咗個黃嘉欣聚會，然之後你就追出去就即係呢樣嘢你唔可以咁突然。所以而家佢嘅處理就係、是。佢就咁追出去都冇講佢之後係點，即係就停咗喺嗰度啦嘛。咁呢個都係聰明嘅地方嚟嘅，因為你真係都唔知點搞。咁但係就係、是、因為前面冇寫清楚佢同吳千語嘅關係，其實中間其實我相信應該有一啲細微、一 啲 微妙嘅嘢一照計係啊。咁而家完全好似冇嗰樣嘢，就係令到 令到變咗佢編劇其實自己都唔知應該到最後可以嗰度係咪應該俾佢哋一齊咧，定係唔俾咧，淨係要點咧？好似唔係好清楚啊！ 即係我哋冇辦法評價，就係佢原本究竟點諗，點解會搞成咁？但係而家出嚟嗰個結局，我哋見到嘅就係喺我本書入邊咧，我見到嘅就係話，咦嗰、那個位好明顯你起咗一樣嘢。但係你唔搞佢喎，即係搞唔到啊！嗰個位到最後佢放棄咗。其實我哋需要嘅係嗰個位，你要俾一個 conclusion 我啫嘛。即係嗰個 conclusion 係乜嘢唔緊要，但係而家係放棄咗啊！而佢寫到吳千語嗰個角色嗰、那個黃金太重啦，所以點解頭先我喺講話邊個係主角嘅時候，我都有提議過話，其實你可以喺嗰邊寫都得喎。我咁我當唔係啦，因為編劇本身唔係想咁啊嘛，我冇辦法即係咁樣強迫人哋你咁樣寫就好啦，唔係嗰件事嚟嘛。但係我想知道呢樣嘢點樣影響到佢咯，即係佢咁痴心去揾黃安欣嘅時候，見到有另外一個咁痴心嘅女仔，明知佢唔係中意自己去揾緊你個女仔，但係佢幫佢喎。咁呢樣嘢佢對自己嗰個觀照嗰、那個反應，佢會見到啲咩？然之後佢點樣影響佢嘅改變咧？呢、這個我好有興趣知道。但係編劇就係呢個位完全冇落墨咯。 其實我就覺得，就算佢簡單啲，佢就係講呢個男仔係好簡單嘅，就係淨係咁樣嘅啫。佢對呢個真係純粹朋友嘅，我都冇問題嘅。其實咁，但係佢就要寫得清楚啲。咁而家就係佢仍然係一心要揾嗰個女神嘅。咁佢追出去，佢可以做埋就係我哋繼續做朋友啦。我哋可唔可以？我多謝你，即但係我要繼續揾佢嘅，即你係咪要有呢樣嘢咧？咁而家就係佢好似又改變咗心意，但係嗰個改變心意喺邊度嚟我唔知道。咁佢又唔安分咧？這個男仔就係咁簡單到尾，咁又唔係，咁變咗就係有呢啲好似浮浮下咁樣嘅嘢，令到個尾嘅三分，因為個尾嘅三分咧就係你收筆嘅呢啲位啊，就係變咗你就喺嗰度浮出嚟嘅啲問題，所以我好中意頭嗰三分二嘅，即係佢講個情懷，講佢追，即係一個傻嘅男仔去追呢啲嘢，咁好多人可能年輕嘅時候都會做啲傻事咁啦，你都。就算佢最後放棄，其實你都明嘅，深刻你總有一啲嘢你會放棄。 而呢一個就正正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講，好多時候我哋見到有陣時候，即係其實真係唔係淨係港產片嘅，有陣時啲唔係咁好嘅電影典型出現咧，就係好一廂情願地，即係你覺得自己好明，然之後咧最慘就係有陣時候我遇到有啲編劇導演就係覺得，哦你唔明係你睇唔明啫嘛，其實有噶，但係而家即係我自己睇，我就好覺得嗰個位，咦佢冇諗過要喺嗰個位要交代。要講清楚咯，即係講清楚。講故仔其實好簡單一樣嘢，講清楚你想講乜，究竟係佢係中意佢定唔係中意佢，佢想同你一齊定係唔想同你一齊。你講清楚，同埋嗰個結局係唔係清楚係兩樣嘢嚟嘅。個結局可以係唔清楚嘅，但係你要講清楚個結局唔清楚。我希望唔係大家令到大家好混亂。 其實我好 appreciate 你呢套戲，即係定香港人啦，亦都會睇得好開心嘅戲啦。因為講翻香港以前啦，即係亦都即係平洲嗰個氣氛啊，所有嘢都做得好好啊。即係佢亦都有佢個好有趣嘅題材啊元素，佢係有曬，即係。有時就係好猛咧，就係咧，你想佢更加好嘅時候，你會見到呢啲嘢其實佢有曬，佢只要一啲少少嘅調整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好好多。咁但係就係爭呢少少啲少少，有陣時睇到就係、特別覺得猛啦。不過呢個係第一套嘅即係長篇嘅電影啦，即係希望佢可以繼續吸收咗一啲嘅經驗啦，或者一啲意見咧，可以更加做得好。因為其實呢排都見到唔少嘅即係新嘅導演去做一啲本土啲嘅戲啦，咁其實我都覺得我好開心，即係都值得鼓勵嘅。當然啦，你可能一開始會有一啲瑕疵嘅，但我希望即係你越做就會越好啦。 同埋我都好慶幸嘅就係我哋嘅節目真係播咗兩年多啲啦，而家咁樣喺呢個過程入面咧，有一啲即係坊間嘅新嘅編劇、新嘅導演咧，會走嚟揾我睇劇本啊，即係同佢傾下偈，唔好講話嗰個係唔係一個工作定係乜嘢，係即係揾我哋同佢哋傾下劇本啊，講下咦我哋有啲咩睇法啊，又或者佢。發現原來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真的幫到他們，到最後我都只不過是希望將一些我們覺得好的東西跟人家分享，或者是即原來有一些東西真的有技巧，我們真的讀的時候原來有這些東西。當然我自己都不是讀編劇的， Lucrecia 自己已經在做編劇了，即希望即大家如果對這件事有興趣的話，圍埋我們多些交流一下，我覺得是最幫到大家的。 好啊，今天時間差不多了，都多謝劉偉恆他的導演的作品《黃家欣》，當然還有他的太太黃佩賢同他一起做編劇的，希望接下來會有更加多好的劇本和好的电影呢，由刘伟恒带俾我哋啦。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一劇之本再同大家见面，拜 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